哇！嚟到呢個星期二得到天文專輯05啊，因為咧我啱啱咧嗱錄呢一節嘅時候咧，就係聽完 Tony Choi 講歷史咧，我忽然間又撻著咗想講呢、這個嗱上一集天文講到呢個行星逆行啦，而家啦終於嚟到金田一解謎篇啦，就係、是、解決翻到底點解會有呢個行星逆行現象咧？嗱上次講到。如果你睇翻幅圖咧，會容易啲明嘅。可能你講逆行都唔知講緊乜。嗱，如果睇張圖咧，會容易啲啦。我就會 share 翻呢張圖啦。你會見到咧，嗱，我哋講緊嗰啲行星咧，喺呢個星空嘅背景，你見到金牛座同白羊座咧。嗱，天文學家當時嘅謎題係咩嘢呢？佢見到呢啲行星咧，佢冇嗱由呢幅圖嘅右手邊啦，即係西面啦，向住東面行，行行下嗱，行到九月啦，你見到，你會見到咧佢。你呢個日子唔知啱唔啱呢張圖，唔緊要啦嚇。你睇住幅圖先，唔好理啲時間住。嗰粒星咧行行下，由西向東咧，忽然之間咧彈翻轉頭，就行由東面行翻向西面，跟住隔咗冇幾耐啦，好似打咗一個細細嘅圈之後咧，就又再向東面嗰度行。咁呢啲咧係當時嘅天文學家咧係完全係解唔通嘅。咁咧而托勒密咧佢建立嗰個地心說嘅系統咧，就話咧嗱呢啲行星咧其實咧佢咧雖然係圍住地球公轉，但係實際上咧佢係會自己喺度打轉嘅。咁呢一樣嘢咧其實咧係違反我哋而家嘅常識。因為中間佢冇任何嘢，冇一個好大嘅核心俾佢圍住嚟行嘅時候咧，佢嗰粒行星咧係冇理由會無端端自己喺度轉圈噶嘛。咁呢個時候咧，另一個天文學家終於出場啦。嗱，嗰個就係好出名嘅哥白尼。哥白尼就係提出咧，地球並不是宇宙嘅中心，太陽才是。咁咧佢就建立咗呢個太陽，其實地球都係其中一顆行星，就圍繞住太陽嚟轉嘅。咁我哋睇另一幅圖就會解釋點解啲行星會逆行啦。嗱，如果你睇我而家出緊 YouTube 呢一張圖咧，嗰個畫面咧，你會見到咧藍色嗰粒就係我哋見到嘅地球啦。嗱，紅色嗰粒我哋暫時當佢係火星先。咁點解喺呢個星空嘅背景入邊，粒火星會喺星空背景？向另一個方向忽然間向後行咧，其實就係因為咧地球嗰個公轉咧，嗱地球圍住中間個太陽轉啦，地球因為行嘅軌道係細過火星啦，地球行嗰個軌道咧係行得快過火星，因此喺我哋見到天空嘅畫面咧，就見到粒火星咧係喺天空嘅背景入邊咧忽然之間向後行，你可以睇到啦。當行到地球行到三呢個位置嘅時候咧，你見到星空嗰粒你會見嗱，你會見到嗱，你行一同二啦，你會見到一喺嗰個位置啦，二三啦，你會見到佢向住一個方向行。咁當地球行到四同五個位置，超越咗火星原去行緊公轉嗰個位置咧，你會就會見到粒火星咧喺星空嗰個背景度咧行一個反方向。咁嗱，我哋都大家都知道啦，即係科學最緊要建立一套簡單而又能夠解釋到事物嘅理論。咁咧，哥白尼嘅日心說咧，就係、是、可以好清楚咁解答到咧呢一個天文學解唔開當時解唔開嘅謎團，就係點解啲行星會逆轉嚟行？如果套落去太陽係中心，而地球係圍繞住太陽去轉嘅話咧，就能夠清楚咁解釋到我哋觀察到嗰啲行星咧係點解係會倒翻轉嚟行嘅。咁呢一個咧，因此我哋可以話咧，日心說咧當時係清楚咁樣當然當時日心說其實普遍都唔係好 buy 嘅，當時佢未去到另一個天文學家出場，我哋遲啲集數就會講。咁但係咧，日心說嘅理論咧，好明顯咧已經係超越咗地心說嗰個 model 噶啦。咁所以咧，呢啲就喺科學上面嘅一啲突破。好多時科學上嘅突破咧，就係嚟自一啲我哋觀察到嘅謎題，而我哋解唔開。而你諗到一套簡單啲嘅理論去解釋嘅時候咧，咁嗰一套新嘅理論就變成我哋新嘅一啲科學嘅知識同埋一啲嘅科學觀啦。咁我哋今集咧就係呢一個行星逆行之謎解謎篇啊，就係呢個日心說。咁我哋今日講到呢度就會停啦。咁我哋下次咧會再同大家分享一啲其他嘅天文知識。